你哭了吗？我听不到你说话，转身走吧，没有必要再勉强，只是输给了一个城市的谎话。我们怎么会经不起背叛的冲刷？你失望吗？我并不是你想象，剩下什么可以用来伪装？原谅不是唯一结束问题的回答，我真的开始怀疑爱情的重量。走吧，没有必要再勉强。